攻读《列王纪下》第一章。阿哈布死后，摩阿布就背叛了以色列。阿哈奇亚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栏杆上跌下来就病了，遂打发使者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布，我这病还能好吗？上主的使者对提示被人阿里亚说：快起身去迎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问他们说：你们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布，难道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？为此上主这样说：你再不能从你所上的床上下来，你必定要死。阿里亚就去了。使者回来见了君王，阿哈奇亚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回来了？他们回答说：有一个人迎上我们来，对我们说：你们回去见打发你们来的君王，对他说：上主这样说，你派人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布，难道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？为此你再不能从你所上的床上下来，你必定要死。君王问他们说：迎上你们且告诉你们这些话的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们回答说：是一个身穿皮毛衣、腰束皮带的人。君王说：这一定是提示被人阿里亚。王遣派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阿里亚。他上去见阿里亚，阿里亚正坐在山顶上。50夫长便对阿里亚说：天主的人，王命你下去。阿里亚回答50夫长说：如果我是天主的人，愿火从天降下吞噬你和你这50人。果然有火从天降下吞噬了他和那50人。王又另派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阿里亚。50夫长上去对阿里亚说：天主的人，王这样吩咐，要你快下山。阿里亚回答说：如果我是天主的人，愿火从天降下吞噬你和你这50人。果然天主的火从天降下吞噬了他和那50人。王又派第三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。这第三个50夫长上去，一来到就屈膝跪在阿里亚面前，哀求他说：天主的人，愿我的生命和我这50人的生命在你眼中有点价值。有火从天降下吞噬了前两个50夫长和他们每人带领的50人。现在愿我的生命在你眼中有点价值。上主的使者对阿里亚说：你同他下去，不必害怕。阿里亚就起身同他一起下去见君王，对君王说：上主这样说，由于你打发使者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布，好像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可以向他求问指示一样，因此你再不能从你所上的床上下来，你必定要死。阿哈奇亚果然如上主借厄里亚所说的话死了。因为他没有儿子，他的兄弟耶和兰继位为王，实在犹大王约沙法特的儿子耶兰第二年。阿哈奇亚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